下边一位是第一位登陆月球的人类呢？一、阿姆斯特丹；二、大卫高柏飞；三、阿姆士壮；四、都是 Mandy 先 喎、 啊。 四是高比拜仁。阿Sa可以试下答啊？ 一啦。 阿姆斯特丹 是地方嚟嘅噃。 即阿姆士壮你都系好难译噶 ，Armstrong 系咪先？系啊，我哋要译做强手臂啊咁样。 或者阿姆斯特朗咯，又系另外一个都会译嘅名嚟嘅。